一个由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接下来的是儿童节目《闪电传真 A》。 传真咗嚟，想参加我哋嘅游戏。好啦，读下呢一张 fax 先啊。沃礼频纪念小学四 D 班嘅释逸话：我好中意睇你哋嘅节目噶，你哋节目真系好受欢迎。我班有几个你哋节目嘅 fans 噶，尤其是系嗰个游戏添啊，真系好好玩，好有娱乐性啊！主持你又做得好、啊，就系多谢晒呢位释逸啦，太过奖啦！我哋系专业嚟噶嘛，所以做得好系应该嘅。啊，释逸佢咧仲有啲嘢想问、啊，佢话咧。我想问一下，点先至可以做到你哋十五、十六嘅现场观众啊？我想游览下电视城啊。我谂佢写错字啊，我谂佢想写咧一石二鸟三重四德，唔系十五十六啊。系啦，啲数字嗰啲嘢好容易捞乱嗬。好啦，我哋呢一个深受小朋友欢迎嘅游戏环节，一石二鸟三重四德，即刻就要开始啦。是不是好害怕呢？来到这个琴渠岛，我想我们四个参赛者都感受到个紧张的气氛啊，是不是呢？一石二鸟三重四德。 是啊，好紧张啊。 我成紧张到呢，紧张到我想大嗌一句哇紧张啊。 是啊，连我 Lulu 姐姐呢都被你们感染到呢，觉得紧张起来了。好啦，一石二鸟三重四德，先来帮我道先。一石，一石，一石，到你报道啊，仲不叫到？ 不是啊， Lulu 姐姐，我是一嚿石头来的嘛，那石头是不会出声的，如果出了声我就不是石头，如果我不是石头我就做不到一石，那如果不是做到一石我就没得参加这个游戏 了。等是但你了，好，轮到二鸟。二鸟。 我是不是二鸟？ 不是你。喂，二鸟啊，你不是石头啊，不是死物来的，你是可以讲嘢的，到你报道啦。 痴痴痴，我而家系一只雀仔，我系唔识得听人话嘅，我系唔识得听人，我系唔识得听人话嘅，知知知知， 你唔知唔识听人话吗？ 讲唔到嘢啊！ 你仲讲唔到嘢？唉，是但啦，好啦，三重， 各位先生、小姐，大家好，我系陈日全，我今年八岁，已经考到八级钢琴噶啦。现在我是练紧演奏级的了，我懂得弹肖邦第八 交响乐曲同埋第七交响乐曲同埋第36大调。我平时好鍾意演讲。 够㗎啦。 我好鍾意死水呢一篇诗。 你念嚟听下。 哪一天有人在死水死了。念完。 好啦，跟住轮到四德。四德你好可爱啊，你套四德嘅鸭鸭套装真係好 QQ 啊。 喂点啊，讲个味啫你。想玩游戏要着埋啲咁嘅衫我嚟攞奖品嚟表演俾你睇咁，我最憎呢啲咁嘅红红绿绿马骝衫做乜啫？ 唔系啊，四德呢套唔系马骝衣服嚟噶，系四德嘅啱啱可爱套装啊！ 我真系可你条命啊！我啱啱变声， 可你条命系点解？ 你未变声，你唔好同我喺度讲嘢啦！几廿岁人要我着埋啲咁嘅衫，仲要整个乜波波喺个85度做咩啫？我唔玩啦，而家做咩事啊？黐线！我而家俾翻套衫你啊，即刻除俾你睇啊！ 哇 哇！成班人惊改啊！你哋 喂，呢个儿童节目嚟噶，你点可以做埋啲咁嘅嘢？你睇坏我啲小朋友啊！咁今日节目时间系咁多先啦。 惊改啊！你哋 系咁啦，拜拜。 系咁得玩啊！我哋 你有冇搞错啊？点解冇得玩噶？ 咳嗽工， 喂，四德。這個節目呢 怎樣 啊，是不適合你玩啫。我是 Lulu 啊，夜少少其實我們有個節目叫做活色生香、啊、有沒有興趣上來玩啊？ 蛤、啊、我 到時都是我做主持的、啊、我叫 Lulu 啊。嗯， 哇，你怎麼突然化了這麼濃妝啊姐姐？ 你喜不喜歡啫？ 我不是想自己報名，我媽咪叫我來報名，我變了聲但我只有13歲、啊、 上來玩一下啦。 啊，俾个 MSN 嚟啦，而家打俾你啦喂。平时去边度玩啊你姐姐。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时事评论对对碰。 时事评论对对碰。 主持陈奕乾。 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得？好多餐厅在他们的早餐餐牌上面都会有沙爹牛肉公仔面的呢，而大家又觉不觉得多数我们买走这些沙爹牛肉公仔面回到公司吃的时候会发现啲牛肉好像发宝胶那样，而啲公仔面就浸到好像粥那样好难吃的。今日我哋时事评论对对碰搵嚟营养专家罗伯列福去探讨呢个问题。列福你好。 正。 罗生啊，其实你点睇呢个问题呢？ 嗰边行过穿住件 tube top 嘅女仔系边个嚟嘅？正啊。 我哋出紧街嘅罗生、 哦，沙爹牛肉公仔面好好味啊！发大啲，嗰、那个面饼咪仲抵食，大大件嘅。我最中意食大大件嘅嘢，正啊！喂，嗰边个女仔想唔想食？大大件嘅嘢 啊！其实我哋长期食呢啲发到成碗粥咁大嘅公仔面，会唔会死嘅呢？ 喂， 罗生， 咁你长期食粥，你会唔会死啊？你话我知啦，正啊！ 咁又系，其实都唔会死嘅嗬。咁有咩办法去避免食到呢啲发到好似粥咁大嘅沙爹牛肉公仔面呢？列福， 朝早嘅时候等我喂你食啲嘢，咁你咪唔使啃一个咁难食嘅早餐咯。有冇姐姐仔朝早嘅时候想食我整俾你食嘅嘢食啊？正啊！ 我哋今日好多谢晒营养学家 罗伯列夫 Robert Reif 来到我们这个时事评论对对碰，多谢晒。 没了，正走得了。喂，啊，陈一静啊，我想问下你那个穿着 TikTok 那个女仔是谁来的？ 那个是我们节目的监制来的。 哦，正啊。 他是男人来的。 哦，正啊。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护脊气剪喷射背囊特约》卡通片《爆裂战队》，邓招邓招邓招白。 有黑暗的地方就有光明，有邪恶的地方就有正义，保卫地球，维护宇宙和平，我们是爆裂战队。位于太平洋一个小岛那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爆裂战队的基地了。三位主角风、火和海每日都会在基地那里做好准备，只要有怪兽侵袭地球，他们就会驾驶爆裂战机出发保卫地球。 你们太过分了。 什么事啊队长，你不要以为自己红色队长大晒才得假，成日发脾气。 是啊，一早在这里发脾气，什么事啊？ 你们自己看看。 什么事啊？咦，Juno被人拍到啊。 哦，唔系呢张嚟， 唔系呢张 ，sorry 啊。 系网上最受欢迎地球保卫队嘅排行榜啊！咦，我哋第几位啊？ 哇，第几位啊？喂， 睇下啦。 第一位系 A Kids， 第二位系鲁振顺，第三位系李咬利，第四位系彭丹， 第五位至到我哋爆裂战队啊！你哋话你哋系咪错晒啊？ 搞错啊！就算我哋第五位啊，都唔代表啊，系我同阿海嘅错啦，你冇份嘅咩？ 系咯。爆裂队长，你都有份噶？ 系啊， 你唔可以赖晒我哋噶、啊。 我系队长，我系唔会有错噶。 吓、 啊，一定系你哋平时唔检点啦，所以先至令我哋排到咁后啦。 我哋点唔检点、啊？ 你哋成日去追星人唔啱啦。 咩啫？我广播道门口等啫嘛，我见嗰啲都系 你去追边个啊？你啊， 阿海啊。 我中意古巨基。 阿地咧？ 我大佬风火海地天内围， 我未出嘅嗰啲人物，我中意徐敬聪啊。 边个徐敬聪啊？ 咪徐继聪、张敬轩同张继聪咯，队长。你有咩咁劲啊？你啲偶像？ 我嘅偶像啊，我谂我讲出嚟真系吓死你。 啊，咁唔好 讲啦，都系。 总之你要跟我中意嘅。喂。咁搞错又有怪兽， 你先讲啦。 唔系、我想讲埋。 爆裂战队，出发！ 咦，今日条输送带要维修喎、 啊。吓、啊，咁啊，跑去战机库啦，行啦。 喂喂，咪住，的士废，有啲事啊。 啊，去上车。 司机，爆裂战机库啊，开车唔该。 爆裂战队合体 ，Keep going， 哈什么的 ，Come on， 下边冲啊，什么的，不能再 Keep going 的。 OK， 唉，爆裂战队，你哋嚟啦嘛？ 咦，就系你啊！我认得佢，佢令到啲学生唔愿开学嘅懒怪。 我细细个嗰阵都系俾佢搞到冇心机翻学噶。 吓， 学成龙大哥话呢啲人就系、是。危害我哋下一代嘅人嚟㗎。 吓、啊、唔可以俾佢得逞㗎。 喂喂喂，我讲啲嘢未呀？ 你咁咪讲緊嘢囉。 喂，大把嘢玩咗喎，唔好开学住啊。 有咩玩先？ 睇下有游戏机啦，卡拉 OK 赠券啦，长洲呢又同埋大量唱片咁。 喂， 有冇古巨基先？ 哎呀，冇啊！ 有冇搞错啊？冇古巨基 卖晒啊！ 唔好讲咁多啦， 队长，点解你成日都讲唔好讲咁多呢句嘢嘅？ 唔好讲咁多啦，爆裂 脚仔， 哎呀， 爆裂刀，哇！ 中我啦， 爆裂刀疤。 哎呀，醒唔醒你？玩咗咁耐仲唔够啊？ 哇！我死啦！好嘢啊！ 队长成功啦！ 好嘢！咁多位同学，你哋真系要俾心机读书，揾一个值得你哋去中意嘅偶像，例如系 I love you。 队长，队长走啦！ 系即刻。 爆裂战队又再一次打败怪兽了，不过挑战并不会停下来的，努力啊爆裂战队。 电视台今日的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拜拜拜拜。 压力太多，停一阵，望下电视里到底播乜节目，食下软雪糕，揿下个 remote， 两个黑猫一对，开始讲嘢。Show 像是个大坏。好